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Kaže samo prođi, prvi nudi noć romance, drugi kaže nema šanse. Hajnica odsatena, jedan fedelj od koljena.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16号11点33分的27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最近的一个大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圆满落幕， 是吧？最后呢，伴着法国的夺冠， 对 克罗地亚的应有的表现啊，离开了世界杯的赛场哈。 是的，但是这一届世界杯让全世界人民都记住了一个国家，它叫做克罗地亚。 昨天在朋友圈，除了庆祝法国队夺冠，很多朋友都是跟克罗地亚的情绪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 比如说赞赏他们的表现， 是， 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克罗地亚玩去，你看好多人都这样直观的反应。 对对对，其实克罗地亚它作为一个打引号新晋网红，是不是 巴尔干半岛的雄鹰？ 对，真的是在这一届世界杯真是表现特别特别的抢眼。 董球弟发了一个还觉得配图文字还比较靠谱的哈，用你深情的语言，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再见最好的克罗地亚。 非常好的一个语言啊，配上非常生动的动图。 是的， 所有的这个白红格的队员们向全场的球迷致意，谢谢他们哈。 是的， 这因为大家的要求，我们是人间有人情嘛， 对，人间有人爱嘛，是不是？ 我们今天必须好好介绍一下克罗地亚这个国家。 是的，因为大家对于克罗地亚不光是不太了解他们的球队和足球文化，也不太了解这个国家。 我们今天双向的深入了解一下哈。 是的， 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关于克罗地亚的介绍，请各位好好听听我们今天这期有爱的旅行号1073。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提醒大家呢，这个雨还会随时来到我们的身边哈。 对， 大家要小心。 对，雨下的哗哗的呀。 是的，非常的倾盆大雨了哈。一定要注意防雨，而且防雷电哈。 是的。 第一条呢，是一条航线的信息。 嗯。 我国开通的首条海南之欧洲定期的航线。 哇， 海南 至 欧洲 啊。太棒了。 是的。 7月12日在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乘坐首班三亚至伦敦直飞航班的旅客准备登机了。 开心吧。 对，开心，那是相当的雀跃。 对啊。 当日呢，随着 CZ651 航班从海南三亚起飞飞往伦敦，中国民航开通的首条由海南直飞欧洲的定期航线实行首航。 嗯。 那这是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来开通的第一条洲际航线。 想必随着这个贸易港呢越来越繁华， 对，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没错， 直飞伦敦呢。 啊，闹呢， 真好， 真好， 特别羡慕。 以后我们可以先飞到海南，然后再飞到伦敦， 是吗？从三亚凤凰做一个中转 啊。是的 啊。第二条，哎呦，这个地方很多人喜欢戏曲、戏剧啊， 对， 文艺啊。 戏剧节每年都办嘛， 对不对？ 嗯， 这个乌镇很多朋友喜欢哈。乌镇的乌村民间童玩节开幕 呀，充满了童趣呢。 7月14号至8月26号，乌镇的乌村民间童玩节再度举行。童玩节呢，是乌镇景区充分挖掘茅盾先生笔下的传统游戏项目，专门为少年儿童精心计划的创意性的节日。我们获悉是这样的，本次童玩节呢以回爷爷家过暑假为主线。好生动啊。 对啊，好有亲情味儿， 这才是真正的亲情的最终点的那个寄托。 嗯， 孙子回来，哎呦，这感动， 哎呀，感动的。 嗯，快吃饭。 吴宇宁姨 啊，真的是打造了一趟那个绵延数十里的时光之旅。 是的，七月的乌镇乌村请来了童年记忆中的英雄， 都有谁？ 美猴王、黑猫警长、葫芦娃，哇，真的是， 太棒！ 这简直是80后的回忆。 是的， 村子里的各个角落都会复刻动画片里的经典场景。 哎呦， 孩子们还有机会遇上国漫朋友大巡游。 终于，我们的线下的线上都下来了啊！ 是的，与他们近距离的接触。那童玩节期间呢，乌镇乌村还将重现踩高跷、抽陀螺、滚铁圈这些上了年纪的游戏。 明明是70后、80后的记忆嘛， 啊、对对对， 没有什么，我们都是中间力量啊！ 啊，是的， 上了年纪试试。 那东西栅景区和乌村呢都设有传统游戏的活动场地，让孩子们暂时放下课本和电脑，打开房门走到户外，和这些比自己年纪还大的游戏打成一片。 四个大字， 嗯， 其乐游泳。 对，真的是其乐游泳啊。我觉得游戏这些是一种记忆和文化了，也是需要传承的。 那些动画片的经典形象、剧情， 对呀、 我们都能背得非常熟。 蛇精蝎子精是不是， 是啊、黑猫警长、白猫警士 啊，是的、还有白鸽探长。 对， 一只耳、 好棒好棒啊。这个乌镇营方面表示说了，这个夏天由乌镇乌村特别创意定制的夏令营回爷爷家过暑假正式开班了啊！2018年的7月1号到8月26号，3天2晚滚动式开班，一大一小共同入住，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忙碌在田间地头的耕田里，穿梭在屋前屋后的菜地里，亲密接触村里的小动物 呀，扎 什么扎？同时啊，乌村还开展了 CCO 教等篇、大厨啊，这个教烘焙啊，这个户外野火饭等活动。除了暑期夏令营，乌镇乌村还有丰富的暑期乐高玩具教学课程， 好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 非常棒了、并邀请了9位国内外纸艺以及手作大师现场教学授课， 非常的棒啊！我觉得他们做的简直是方方面面相当的到位。 小朋友过来看我们这边的师资，师资师资啊，对吧？据了解啊、这个乌村，了解一下地处啊， 好， 地处上海、杭州、苏州三大城市构成的金三角的中心位置，非常的绝佳哈。这座被以京杭大运河包裹于碧水绿荫之中的江南村落，距离乌镇西栅历史街区大概只有500米。 哦， 有别于名气更盛的乌镇西栅，偏安一隅的小村落显得更为的气定神闲。 哎，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给大家营造一个画面了哈。 是， 它犹如一块天然雕琢的璞玉一般，与运河并息并存，与自然生态临为伍。其独门独院的乡宅院落将老村坊的形态显露无遗，恍如一方梦里桃源。我觉得这个它是属于像遗世独立那样的，然后就是没有经过岁月的打磨， 这么多的现代化的建筑，还有这么高速的发展，也并没有改变它的原貌太多啊。 向往的生活。 是的，这里有孩子最爱的童玩世界、乐高主题童玩馆、树屋、私塾、烘焙教师等等，也有繁忙都市人梦想当中的宁静生活。 举个例子， 抓鱼，不是捕鱼、捕虾、彩铃。 哎呦， 小时候听过那彩虹铃吗？ 对呀、啊，好听 对、 啊 嗯，是吧？甚至在田间地头劳动工作，村子采用手环加人脸识别技术，你看，这是高科技的植入，对不对？ 是 刷脸即可就餐，参与活动避免现场排队。 有些那个就是吃饭长脸的朋友呢，吃了四顿就不是白识别不了的，长了一厘米。 啊啊啊！ 你先把这个咽下去。哎哎，啊，目前啊，这个乌村共有像瑜伽、米仓、九巷磨坊啊、磨坊、竹屋、桃园和知青年代七个特色组团， 太棒！ 186间客房， 涵盖方方面面，不同年龄层， 方方面面的啊。同时，记者也很辛苦了解到说，乌村采用一价全包的。一家全包 哇 ，Club Med 哦、嗯，预定了即包含旅程当中的住宿、三餐、20多项免费体验项目，整个行程基本不需要二次付费。 嗯， 此外呢，预定乌村还将赠送乌镇西栅的游玩体验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永久举办地的参观权。 太棒了，这个举措 想 我太想去了，我觉得这个举措简直是深入民心啊，扎心了， 扎心了吧、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照顾得方方面面的。 是的，你看70后80后有他们的记忆、 嗯、 然后呢他们带着孩子去了，孩子又可以参加夏令营，然后爸妈呢也可以寻找儿时的这种踪迹，对不对？ 爷爷们看着一派祥和的生活场景、嗯、多开心的一件事， 太开心了。嗯，爷爷说我现在呢安个营扎个寨买个房子 是吧，灾祸500年、 嗯、 哦、 嗯嗯嗯、 第三条，我们课本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比如说 嗯、 这个人类的足迹，周口店呀、啊、山顶洞啊、 山顶洞、 蓝田、 嗯、蓝田遗址， 陕西蓝田发现大概约212万年前古人类的活动遗址。 我的天哪， 他们怎么忙？ 212万年，咱们老说上下5000年啊，上下5000年加上才10000， 这个区间太大了、 啊、这个、区间太大了。 嗯， 由中英两国科学家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活动的遗址， 棒棒的， 上陈旧。上陈旧石器遗址。 是的， 研究显示该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工具可追溯到大约212万年前。 英国方面、啊 嗯、 叫做自然杂志、 嗯、 日前发布了这个论文，公布了这个研究的成果，非常的开心哈、 嗯、 这结果将蓝田地区古人类活动遗迹的年代再次向前推进了到大约50万年前。 哇、哦、 从而使得这个上陈遗址成为目前所知非洲以外最古老的古人类遗址点之一啊，这是非常令人雀跃的事情哈、 嗯，非常雀跃啊！ 这个很多的工作人员真的是，他们花了13年完成。 哎呀，对， 说这些名字呗， 说说这些 都是谁、哦、 来来来，这项研究院，这项研究啊，是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兆宇， 鼓掌， 对，鼓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卫文，英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罗宾·登内尔，以及来自中国十余个单位的研究学者。 13年 完成。 哇， 必须要对这些，他们可以说是英雄了，对这些英雄们致敬了。 致敬，谢谢你们哈、嗯。 是的， 在蓝田县上陈地区的黄土原内部，黄土层和古土壤交替叠加，就如同一块巨大的多层三明治， 嗯， 完整留存了大概是33层风化的黄土和古土壤的序列砖岩。哇，千层的蛋糕一样的吗？ 真的是千层蛋糕、哎、好想吃， 好想吃。 对，这里的黄土古土壤地层剖面出出路良好，层位连续，为科学家和考古工作者真的是提供了很完美，真的是近乎完美的样本了。嗯，是。哎，这个研究团队呢，在上陈遗址剖面的顶部古土壤至底部的20多个原生地层层位中，陆续发现了、 哦、 就地埋藏的石器。 石器。 而在发表的论文当中，重点讨论了距今大约是126万年前的一个，和距今大约212万年的更新，应该是 更新是早期的这个黄土古土壤层，当中一共17个层位当中发现的石器。 是 这些石器包括石盒、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石锤以及手镐等等，并伴随有哺乳动物化石残骸的碎片。 是的，据了解呢，未来呢，科学家们呢还将会将上沉遗址的像黄土古土壤的序列与气候的环境、人类生存的环境结合研究哈，他们还是不辞辛苦的继续持续这个研究。 是的， 这个13年 还没有完成。 对啊，探究古人类在上沉遗址的活动是否为持续性进行，并进一步考察人类的起源、迁徙的演化过程啊。 太棒了！ 13年，24岁进这个科研所，37岁 了才有成果，对吧？但我觉得这也是值得的， 真的真的， 一份热爱啊。这也是为我们整个全人类都做出了一份贡献。 是的，这个第四条呢，嘿嘿，这个地方2022年， 对，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说过啊，中国护照含金量再升级，与卡塔尔签署全面互免签证的协议。 这次豆豆， 哎， 你说我再过4年，2022年我也不去了哈， 啊啊啊， 有没有机会和可能直接去卡塔尔看下场世界杯的比赛？ 可以啊， 是不是？ 对，可以，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只要你能买到票。 来看7月9号的事啊！ 7月9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卡塔尔外交国务大臣穆莱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府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中国的公民持有效的中国外交公务、公务普通和普通护照在卡塔尔停留不超过30天。免办签证。 好， 你入境卡塔尔的从事工作、定居、新闻报道等需要该国主管部门事先批准的活动，应该在入境之前办妥有关的手续哈。 嗯，是的， 协定将在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后盖戳生效。 嗯， 生效之前，双方公民持上述有效的护照呢，前往对方国家仍需按照现有的规定办理签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指日可待这个现象。 嗯，是的，是的。 2022年还 2022年，也就是4年吗？是不是？这时间过得多快呀？你说？ 这个再等4年啊！ 啊，再等4年吧。 肯定盖戳了。 啊，好，那么第5条，前段时间的一个事情啊，也是非常的暖心和励志，就是泰国营救足球少年的那个事情哈。 对对对对对对， 那好莱坞呢也是瞄准了这个事件， 是 要拍洞穴救援，当然是打引号的，这个名字就不知道是什么了。预计水下拍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当然了，这个路透社11号引的总部位于洛杉矶艾文霍影业公司总裁啊，叫做约翰先生的声明说，泰国海军和政府选择艾文霍影业把这次救援行动改编成电影，由影片《特种部队2：全面反击》的华裔导演朱浩伟执导。 哦，好，那么朱浩伟12日在社交媒体上面也说了，说这是关于一群人解救另一群人的美丽故事。 是的， 他拒绝好莱坞粉饰救援的过程， 非常有态度的一个亚洲导演啊。 对对对，还是非常写实的。 对，另外一家影视公司呢叫做纯弗利克斯娱乐，创建人之一迈克尔斯科特11号告诉美联社的记者，公司现在已经派多名制片人赶赴现场采访救援的人员，准备在荧幕上重现这次经典的救援活动。 对，那斯科特也说他对这次救援有特殊的感情，他的妻子是泰国人。与在救援行动当中溺水身亡的泰国海军特种部队的海豹突击队前成员从小是一起长大的， 这个感情真的不一般。 对，真的是，他今年夏天就住在泰国首都的曼谷，是吧？那近日还和制片人亚当史密斯去了青莱洞穴周边。 当然要还原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营救呢，需要很多的挑战。 是的， 首先制片公司需要获得获救人员以及家属及其相关救援人员的允许，不愿意拍摄，不要拍我们，那就没法进行。 对。 其次，这个救援行动的难度相当大，复制这个过程意味着制作成本高昂，水下拍摄得砸不少的钱。另外呢，电影制作时间长，出品时公众对救援的关注度就没有之前那么热辣。 对， 衰退。 是的，那这个最起码他现在开拍的话也得是2年之后才能上映的。 对啊对啊对啊。 但我相信好片的话，它无论是这个事件的热度过去多久，它还是会吸引大家的眼球哈。相比之下，电视的反应速度那就更快了。美国广播公司王牌栏目2020已经播放了一期特别节目，聚焦这次救援。美国探索频道呢，则是定于13日播放关于这次救援的1小时纪录片。 我们回溯一下哈， 12名11至16岁的泰国少年足球队员与一名教练6月23号进入青莱一处洞穴之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来自于多国的1000名救援人员经过10天的搜寻，于7月2日晚上在距洞口大概4公里的地方发现被困人员。球员和教练受困洞穴18天之后于本月10号全部获救。 太棒了，这是奇迹啊。 真的，参与救援的中国洞潜专家说，这次救援行动是世界上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营救行动之一。点赞。 对，为这些营救的人员们也是点赞啊、 纪录片啊，他那个给人的那种看后之后的品名和想象的空间比那些娱乐片大的太多太多了，对不对？ 是的，纪录片和电影还是不一样，电影它毕竟还是要加入一些美化或者说一些情节， 是的。 可是纪录片真的是纯纪实， 还原啊、希望这个片子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电影院支持这样好的电影哈。时间来到11:50:42，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克罗地亚到底怎么好？我们要慢慢跟各位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巴尔干雄鹰。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时间来到了11:52:05，我们上半段还有一个小尾巴就要结束哈。刚刚我们说完了十分钟资讯之后，要说说克罗地亚哈。咱们说说之前呢，先说说这一届克罗地亚的表现。我自己认为哈，世界杯有史以来克罗地亚最好的一次表现就在本届世界杯啊。 是的，就在昨天。 而且他们经历了就杀入最后决赛，经历了三个加时赛，体力全部耗尽的这支球队， 真是 在昨天比赛当中依然没有感觉体力输给法国的有一点点那样的迹象，虽然他们 没有 那么多年轻的球员，对不对？ 是的，因为法国他的我总觉得他的人员优势会很明显， 是的， 无论是从身高啊、身体素质啊，还有他们的年龄、 身价， 对、 都是不一样的。但是、 那个、体力和体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克罗地亚给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哈，从头到尾，谢谢克罗地亚哈。 是的，没有一丝的懈怠。 是的，爷们儿。 棒棒的， 来看看大家留言哈。林好好的说，哎呀，克罗地亚如果夺冠了，就把克罗地亚设为下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亚军也得去。 是，我就是不管他夺不夺冠， 对吧？ 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和介绍之后呢，你一定会去克罗地亚， 是吧？十六强不仅都得去， 然后 开玩笑，开玩笑，哎呀，下一个朋友，下一个朋友 啊， 这外国名啊 ，The Only Wine Good， 哎呀， 这个一看就是爱喝红酒、 是的，是的， 一种创新的葡萄酒，海底陈年技术不仅让克罗地亚生产的葡萄酒、在风味上更别具一格。而且也带动了克罗地亚国内的葡萄酒旅游业。靠着悠久的葡萄酒文化历史以及丰富的葡萄酒旅游资源，克罗地亚正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去前往酒庄旅游。 我们展开一下想象，昨天肯定喝了不少的葡萄酒，克罗地亚当地的民众庆祝嘛、除了啤酒，对不对？ 对对对，人家就虽然说是没夺冠，但我觉得他们也是英雄，对啊，一定是彻夜狂欢，是不是？ 肯定 葡萄酒厂空了， 对啊，重建。然后呢？如果克罗地亚这些球员回到国内，英雄般的礼遇，你可以想象 了，是的， 是吧？我的天，这就是体育世界和团结足球这一个月让我们感受到的情绪哈。 没错。 虽然有些低落的瞬间，有些这样以及喜欢的球队黯然出局，但是这一个月你不觉得生活过得很丰富吗？ 是啊， 对不对？真的 是每天睡的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吧，可丰富了。 然后呢，今天看到很多的同事，因为结束了，对吧？然后很多朋友就脸上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真的。 对，就好像少了点什么。 对对，少了很多。 是吗？ 我因为你看， 因为我没有关注。 我因为有工作的原因，就是我计划会看重播呀什么的，一般是10点11点会看一场比赛，然后回到家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 生活充满仪式感啊、哦！ 生活充满仪式感，这突然间结束了，还有点不习惯呢。 失落哈、哦，一场世界杯让大家重新了解了巴尔干半岛的小众国家克罗地亚。 对， 克罗地亚全名是克罗地亚共和国，是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共和国，位于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潘诺尼亚平原的交汇处。那天啊，他们老在说，你说就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哈、啊，说克罗地亚用多少人口进了世界杯的亚军，到 是 400万。 哎呦我的天哪，400万人口。400万人口踢成了亚军，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 让人赞叹。 哎呀，真是给个赞啊！ 别赞。 其实克罗地亚呢，属于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位于亚得里亚海的东岸，南部及西南部呢是亚得里亚海，海岸线非常的绵长，达到了1777.7公里，大小岛屿一共1185个，其中66个岛上都有居民。 嗯， 中南部是山地，东北部为平原，气候依地形相应分为地中海式气候、山地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 嗯， 森林覆盖率33%，克罗地亚的森林和水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此外呢，它还有石油、天然气、铝等资源，哇，全是矿物质啊， 对吧？ 非常的棒。主要工业部门呢有食品加工，还有纺织、造船、建筑、电力、石化、冶金、机械制造、木材加工业等等。而且克罗地亚的旅游业其实是相当发达的， 对吧？ 它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再去， 嗯，对。如果你希望看到和感受最美的地中海，您就要到克罗地亚去旅游，因为那里被称为地中海的明珠。 下面段怎么呈现地中海的明珠？ 嗯 我们要好好跟各位说说啊。 是的， 很多的城市，很多的一些景点要去了解。 对呀、 啊， 它的首都你得了解一下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 是的， 之前这个猫叔来的时候，不是还没分享到克罗地亚吗？他就觉得特别的遗憾， 对吧？ 他说走过这么多国家，克罗地亚真的是超级美， 留下了最美的期待。猫叔在微信也发朋友圈了， 啊， 跟着我去看看克罗地亚的照片，他发了几张， 是吧？ 美翻了， 美翻了，是不是？ 对，时间来到11:56.47，这里是人间人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是的， 一个片花之后，下面段来走进地中海的明珠。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在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Pisma srcu molitva, sto života ljubav jedina. Što crveni ponos, kad ništa ne vridi.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16号的12:0252秒，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这有一个风格的这种上了年岁的成熟的歌手， 对， 就是特有说服力啊。 是的，就是低吟浅唱，好像是给年轻人、孩子们讲讲道理。 是是是，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这个叫做 克罗地亚 地中海的明珠啊， 明珠 到底怎么个明珠？我们慢慢跟各位来说说看啊。 嗯。 刚说了一些大概的介绍哈，而且说到呢，克罗地亚真的是他们的旅游是非常发达的，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要去跟他们继续让它丰富起来哈。 嗯， 继续介绍说，克罗地亚的海岸呢，长达1777.7公里，是北起伊斯特拉半岛，南到杜布罗夫尼克。 哦， 罗马人选择来这个海岸定居，建造他们的宫殿。这里有7个国家公园和5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分散在海岸上的60座有1000年历史的小型石砌教堂。 哎呀，我的天哪！ 看到没有，60座， 对， 既是中，同时又是日历啊，岁月啊。 它多达1000多个岛屿吗？克罗地亚，暗礁和悬崖。 是啊。 然而。值得一提的不是他们的数量，而是他们惊人的美丽。主要的风景区有秀丽迷人的亚德里亚海滨浴场。 是的， 没有浴场。 哎， 亚德里亚海边， 对对对对， 普利特维采湖群和布里俄尼岛等等。 是的，这个这么漂亮的风景哈，提醒各位要去克罗地亚的话，现在克罗地亚仍然是欧盟成员国，但不是申根国家。 对对对， 从中国国内来的游客，如果要去其他欧盟国家，需要欧盟多国的往返签证。 是的，如果只去一个克罗地亚的话还好。 是的，我们说大概的情绪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些漂亮的景色哈。 各个击破。 是的，萨格勒布得去。 萨格勒布是哪儿呢？克罗地亚的首都。 是的，有一个圣马可教堂啊，它是克罗地亚首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一个直辖市。 哦， 萨格勒布，克罗地亚国内足球强队，哎呀，厉害了！萨格勒布迪纳摩主场位于这里，你看， 哦、是吗？迪纳摩是什么？ 就那个，就是一个球队嘛。 哦， 刚刚我读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看，我就对克罗地亚的足球的联赛很少了解，因为就没见过这个球队， 哦、 你看就读的不顺，对不对？ 哦，是这样的。 对对，所以说，我们要多了解这个。欧洲各个国家的联赛哈， 是的。 萨格勒布位于海平面122米，它位于克罗地亚的西北部的叫做梅德维德尼察山的南坡，境内有萨瓦河流过。 哇， 在2011年，很多年之前的正式人口普查当中，萨格勒布市人口大概是79.2875。人哦，就不到80万， 这么少，不到80万人，我的天哪！那整个城市呢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哎、一部分是教堂、还有市政厅等古老建筑群组成的老城，然后呢由广场、商业区、歌剧院组成的新城，还有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市区。 是 这个城市呢有很多奇特的博物馆，它的博物馆数量全世界排名第一。 怎么样？ 哎呀，太赞了，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当然呢还有城中最著名的圣马可教堂，它的屋顶的彩色图案绝对是个最大的亮点， 很多人都去。是， 对，这些对必须的，很多人去那个萨格勒布旅行的原因就是这个圣马可教堂。 这个来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啊，从地势较高的卡普托区的大教堂开始展开市区的观光，我们可以穿过露天的市集，有市集道啊，不要错过啊！ 有市集， 哎， 啊， 有这个圣母玛利亚守护者的石门，里头供奉着一幅圣母子画像。 哇！ 穿过石门之后，即可抵达闻名的圣马可教堂，还有刚刚说了很多的博物馆啊。 对， 这里有世界上第一家，哎， 哎，我这个特别逗，失恋博物馆。 博物馆里有很多的主题区，恋爱前、恋爱后。结婚后各个生活区间等等， 对吧？结婚以后还失恋了你 啊？很多人在失恋之后啊，将自己恋爱中的一些物品拿出来放在博物馆中，再配搭一个故事，组成博物馆里一道道陈列的专区。 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情绪跟着跌宕起伏。 对啊， 恋爱时的甜蜜，分开后的这个绝望和伤感。 是， 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就很有主题性啊。 对，很有主题性， 很文艺，很有情绪。 对。出来之后晒晒太阳，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 下一站，真是不要 换点啥拿出来？ 你这好几天的，你不能老这情在里面跳出来 啊！跳出来，是是是， 去扎袋儿。 好，扎袋儿。 对，去扎袋儿感受一下。 扎袋儿是个什么东西呢？ 对啊， 是个地方啊。 对， 扎袋儿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美丽的自然景观使得这里呈现出对比鲜明的特色， 是不是？ 大海的蔚蓝， 忘了恋爱的悲伤， 与延伸至海岸边的松树和橄榄树的墨绿色和谐的融合在一起，我最喜欢这种景象了。 必须的， 又有森林又有大海，那这简直是完美画面，又是绿又是蓝吗？ 道儿，你刚才去那地方，哎，忘了去哪儿啊？ 啊，去了，你刚才去什么地方了？ 首都。 对对，我就记得吃了根火腿肠。 对。一定啊，一定不要错过，好朋友们，扎达尔醉人的日落。连希区柯克先生都点赞了，世间最美日落。你看人家导演都点赞了， 希区柯克都点赞了呢。 啊、老拍恐怖片， 是很吓人。老拍恐怖片的导演，他才喜欢这种温暖的呀。 对呀、 啊，对，你老在那种什么雪地里呀、啊，那种什么恐怖的森林里啊，谁能受得了？ 都全是鸟，谁受了？ 就是啊，全抑郁了。真不行，你得换个环境。 世界上啊，唯一的海风琴就在扎达尔的岸边。 哇！ 强烈推荐啊，强烈推荐， 强烈推荐。 好朋友们，在落日的时候， 嗯， 坐在海风琴边，静静的感受。那次说过，我们的朋友克罗地亚海风琴 哦， 音色传过来的时候，整个很浪漫。 那简直是，那不是浪漫，那就是梦 梦幻， 梦幻，梦幻且浪漫啊、 哦！是的，扎达尔呢是克罗地亚西部的一座港口城市，也是一座历史名城。 是， 就其规模而言呢，它说是克罗地亚排名第五的城市。 哦， 不如说它更像一个慵懒闲适的小镇。 哦， 嗯，那徜徉在扎达尔的老市老城区，街头遗存的建筑处处都镌刻着它的历史印记。清冷的空气中，你仿佛能够听见他们在无声诉说着自己光荣的昨天。 你看这个扎达尔这个地方啊，一直是克罗地亚的文化发源地，丰富的精神和物质的卫华遗产，就文化遗产都展现保存的完好啊，比如说城墙和众多的宗教遗产上，早在1396年，扎达尔就奠定了克罗地亚最早大学的基础，至今仍然保存着丰富且独特的历史文献和重要宗教音乐的收藏。同时这里还是克罗地亚第一部小说和第一批那种报纸的诞生地。 哦， 传媒的角度， 对，从这个地理位置上看啊，哎呀，周头你别老出来乱入， 你得把传媒的角度吧，角度， 角度， 角色啊， 是 男主角、女主角，角度啊， 啊，角度、啊， 别老说，你这人听着不 好。是，从地理位置上来，咱们来看看啊，扎达尔正好是位于克罗地亚沿亚德里亚海岸线的这个中心点，许多游轮也以此为停靠站呢、让游客得以一睹其罗马人遗留的大量历史痕迹。 是的， 在半岛的一个入口处有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雄伟城门。 哦， 啊，写的这个扎达尔欢迎你，并没有 澳门、 反正就是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雄伟城门啊。 对 对, 对， 那是1543年威尼斯统治时期的一个痕迹、 啊， 对，那整个老城的古建筑 重 最大的看点是在于它还是教堂， 教堂， 其中以圆形的圣多纳图斯教堂和高耸的圣阿纳斯塔西亚大教堂为代表，登上后者的中塔，凭高远望，整座老城一览无余。 纳达尔，不是纳达尔，扎达尔， 扎达尔不是纳达尔啊！ 哎呀，刚看文网，你 啊，温网，温网啊！ 其实我会觉得老城啊，特别有它的风韵啊。 嗯嗯嗯。 说完了这个扎达尔之后，来到了斯普利特啊，这里有一个戴里克仙宫。先说斯普利特吧哈，斯普利特呢是一座位于地中海畔亚达里亚海东岸和克罗地亚南部的港市港口城市，室内人口大概只有18万， 哇哦， 只有18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哈哈， 你想想小区的人口密度哈， 啊，是每个人是不是都有家里的花园？ 对呀、啊，是、那个、 海边的房儿， 是最大地区的城市，也是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 第二大城市才18万，那这是当年2011年的一个数字，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增加啊？ 是，同时呢，斯普利特亦是区内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以古罗马戴里克仙宫建造的期开始计算哈、这个城市已经有1700年的历史了。 对，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斯普利特呢是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世界著名的可供疗养和休闲旅游的圣地。 节奏。 对，节奏疗养肯定老年人去的多。周驼，你适合去这个地方。 这一点我特别就加别的红柱嘛。 啊，是是是。 红点儿，你读读这些东西 啊。行行行，来，你特地给标注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 地。 对，这个斯普利特城的历史非常古老，一般认为是超过1700年了。哦、这里的著名古迹主要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夏宫。 是。 那戴克里先宫建于公元305年，占地3万平方米，这宫墙高达是17到21米，宽2米。据史料记载，宫殿的正门6根大理石柱是远涉重洋运送过来的。 哦， 对，那时候是纯进口的啊。 对， 这些呢，从中东运送而来的材料，将这个宫殿建设的巨大而恢宏。 随着时代的发展，皇宫的用处是越来越多了。 嗯， 即使在拜占庭和奥匈帝国统治期间呢，也未对宫殿造成什么破坏。 嗯， 只是将宫殿作为一般建筑来使用。因此，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古罗马的遗迹。 嗯， 宫殿的列柱廊， 嗯哼， 戴里克先生的陵墓，街道上的廊柱，教堂，罗马式建筑等，一直保留在了现在的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当中，是吧？ 哦，是的。 除了历史遗迹，还有很多历史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 哇， 收藏着考古中的各种发现，记录着古罗马时期的多种生活。来到这儿，就好像来到古罗马的历史当中，尽情领略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和辉煌。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克罗地亚是一个 历史和文化非常厚重的国家，但是呢它的自然风光也是绝美的，又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一般这样的国度都是非去不可，就不管你去哪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会很美，但是还有着不同的风格。 对啊， 嗯， 这个斯普利特是个海港城市嘛，旁边很多海岛还可供咱们游览、 嗯、对啊， 因此我们找一个温和的午后，阳光不是那么的暴晒， 对， 出海游览去领略海上风光也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 哎呀，涂好防晒霜， 对， 扎好丝巾，戴好墨镜，凹造型。 对呀、啊， 对呀、啊，这是一个非常复古而美丽的画面， 又有老城、嗯，又有古罗马的建筑遗风，又有世界最多的博物馆，还有海岛，还有海岸线。 对、啊，你说全不全面，高不高级， 方方面面， 真的非常到位。 哦 啊， 那天咱俩。得去一趟，您这 是不是想去？ 天天就是那个，给大家推送这么多的信息，是吧？ 嗯嗯， 咱们得去一趟，回来真的是走进这种感觉。 有机会去克罗地亚走一走啊， 是吧？ 著名的一座海岛就是赫瓦尔岛。 哦， 这座岛呢，大概离斯普利特有2个小时的路程。 嗯，嗯，这座岛就是一座古城，不是孤城啊， 啊、 哦，古老的古城。岛上有城堡、嗯、城墙，登上城堡之上，眺望赫瓦尔海。 嗯。 眺望这个海是一种美的极致享受，为什么、嗯、 因为这里的海是透明的，我的天哪，我还没见过透明的海水，顶多说是湛蓝的，或者说哎，这个可见度能见度特别好，通透度很好，你可以看到水下的一些鱼，是不是还有一些珊瑚，对，然后呢，但是透明的海水到底什么样子呢？ 去， 大家得去啊，我们是可能不能够身先士卒为大家去趟路，但是呢大家还是去克罗地亚感受一番，回来给我们反馈吧。 是的， 嗯， 俺补充两句啊。 啊，你说 俺这个年纪，俺这少年中年的时候，俺去过很多的海， 嗯， 国内的， 嗯， 没有国外啊，国内的、啊、 国内的、就是、国内的还是国内的。 对、啊、我就是觉得这个如果海透明了 啊， 就跟假的似的，我觉得 是啊， 俺觉得海里边怎么会是透明的呢？ 啊， 这一般就是鱼缸透明，哎，是鱼缸，是 鱼缸啊，对， 对吧？冒着泡泡，加氧棒 啊，哎、是鱼缸呢，也得是那个在不换水的时候。 俺、嗯、去过很多的水族馆 啊海洋馆啊什么的哈，俺、 那个 老年团一起去的， 对， 那个水也基本是透明的了， 是很清澈， 但这是人为的啊， 是啊，但是这片海它就是这么的纯净， 自然而然的， 对，而且透明。 向往的生活， 哎，不是说水之清则无鱼吗？不知道这里能不能看到鱼啊？ 是吧？ 啊、 嗯，那个他们 可能海水不一样吧， 他们都有区域的 啊、哦。 这块应该疗养中心吧，鱼的那个。 对，鱼疗。 啊，下一个地方啊。 下一个地方好熟悉， 老城， 很出名啊，叫做杜布罗夫尼克。 哎呀，厉害！ 这有一个老城，它的古称是拉古萨。 拉古萨， 它是克罗地亚南部的港市，嗯、也就是海港城市。 嗯、 此城呢，面临着意大利半岛的东岸， 哦、 位于杜布罗夫尼克地峡之末的末端，以风景优美而闻名，是热门的度假胜地，有亚德里亚蜘蛛的美称。 哦，这当然是地中海的明珠，这蜘蛛，你看， 对对对， 这是猪上的猪， 蜘蛛，对，猪上的猪， 重中之重， 是的， 我的天哪， 嗯， 都说无论是谁啊， 嗯， 选择了克罗地亚，一般会选择这个地方， 嗯， 杜布罗夫尼克， 对， 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因为这个网剧，不是网剧，一个美 剧 啊， 《权力的游戏》 对，让这座地中海古城呢名声大到还是古城本身的魅力征服了世界的游客， 嗯， 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感觉，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冲突的，很、哎、对啊，相辅相成嘛， 对、啊、 嗯，正因为它美，所以在这取景、 啊， 然后让大家知道了，所以大家觉得也觉得它美，就去了。嗯、 如今呢，这座古城已经俨然成为了克罗地亚乃至整个地中海沿岸最热门的度假胜地，就是杜布罗夫尼克、 哎、 同时也被赞誉亚德里亚的明珠。来到这座古城必做之事到道， 嗯， 徒步古城墙， 太浪漫了，随便一张都是大片儿啊。 第一呢， 据这个某个资深的导游介绍啊、 哦、 说这是欧洲最大最完整的复杂结构城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古城墙。 是的， 这座城墙是从七世纪就开始矗立在克罗地亚的南部，被认为是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防御系统之一，从未被敌军破坏过。 嗯 嗯，这里呢也是宫崎骏动画片红猪的 圆形城市、哇，那要想就是找寻古城墙的入口，必须先从闲逛开始。 不要太紧张， 哎，不要紧张啊！这个《权力的游戏》，如果大家看过的话，会发现它这里面的 King's Landing 气势非常的恢宏。但是来到杜布罗夫尼克、走走就知道了，其实古城并不是很大。主干道是一条从杜布罗夫尼克钟楼到另一侧修道院的石路，两侧则是精致的商铺与银行。 哎呦，好漂亮啊！就跟那个瑞士挺像啊， 对， 不是那瓦的呢。 啊哈， 带着闲适的心情走在古城。你把头低下来，古城的石板路被时光和游客的脚步打磨得发亮。 嗯， 你抬起头来，这个窗外晾晒的衣物在阳光下， 嗯， 让这座影视剧中的冰冷都城在现实生活中显出很大的温情。 嗯哼， 很偶然还能看见居民布满鲜花的露台上摆置的桌椅和看得见的咖啡浓香。 嗯，行走的途中会遇见老城的钟楼，虽然是在欧洲，精致壮丽的钟楼不是什么稀罕物啊， 对， 但是这座钟楼与古城却有着极其契合的古朴气质。 是， 这样的气质带给旅行者一种静谧之美。 我可喜欢这种感受了， 是吧？对，必须得现场感受啊。对，而在古城的Sponza广场、融合了哥特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令人惊叹。哎呀，我最喜欢这种哥特的， 六不得了 啊！是那大塔尖儿哈。若是白天在这里闲逛呢，可以看到许多艺术展览。 嗯， 如果要是晚上来，说不定还能有幸碰上音乐会。 你看这个艺术氛围非常浓烈、啊，浓厚的艺术节，对吧？其实关于这个古城呢，杜布罗夫尼克呢，很多的朋友说建议是，如果想在这儿啊，就是放晴买东西的游客，这个地方可能不太适合你。但如果你想寻找一个慢的步调生活节奏，慢生活的阳光小城，一半是古城一半是海水的杜城，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是绝对不二的选择。 是， 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概介绍克罗地亚的美丽哈。其实我们可以去网上搜罗一下像美食啊购物的环节，它是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欧洲的城市国家。 国家、 这国家里有很多特点鲜明的城市，比如说喜欢文艺的朋友，喜欢建筑，喜欢博物馆的朋友。喜欢克罗地亚足球队的朋友。 啊哈。 对，去看看。 得去啊、克罗地亚这个因为这届的世界杯然后名声大噪。 必须的。 但是呢他有他自己可以读就是吸引人的东西。 你发现没有哈？其实我们看的克罗地亚踢球的所有的这些球员们在场上骁勇善战，英勇无比，但是克罗地亚又非常的恬淡、平静，让人觉得反差很大，很有意思。 是的， 对不对？ 恬淡而平静，而且古老，然后培育出来的，按理说好像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就是人可能性格会比较内敛啊，比较温和，但是在足球这项运动 的时候， 对啊，这项运动当中，它必须得是那种激烈的，有着荷尔蒙分泌的，血气方刚，有着身体冲撞的这种意识的。 是的， 这样一项运动啊， 对对 对， 世界杯 一人发个球就行了呗，抢什么呀？ 一人发个球是吧？ 啊 点球呗，直接进点球决赛呗，公平 啊？不，我是说一人发个球，随便踢着玩吧。 对，不管怎么样的，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又再次远离了我们哈。再等就是2022年的 卡塔尔了， 多哈是吧？好多人都会去那边，这次没去俄罗斯的朋友有点遗憾，哎。再过几年免签了之后再去多哈看世界杯，也离咱们不远。 对，其实多哈那次咱们介绍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城市啊， 对对对， 有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美术馆。 生活一天一天在进行啊，听着异域风格的音乐呢，我们会再次回到那个我们想象的世界当中哈。 对， 克罗地亚就这样一个鲜明的国度啊，一共就400万人， 哎呀， 世界杯的亚军 是。哎呀，克罗地亚真的是踢得非常的棒啊！无论是他们的足球文化，其实这个通过一场球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就是人民的精神和他的一些素养。 是的， 对， 嗯，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今天介绍完毕之后，大家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听呢，21点会重播给各位哈。有这个打算的朋友呢，其实现在就可以着手去克罗地亚玩了啊！ 对， 这个很多朋友已经骑上行程了。我们朋友圈不是好多旅行行业的朋友吗？就发行程了。 已经发行程了。 各种单。 啊，克罗地亚马上开始了。 开始了。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会带火克罗地亚的旅游，就让它更火。 是吧、 因为法国已经就是去的人太多了。 是的，是的，可以分流一下嘛，对不对？ 是的。 时间来到了12点23分09秒，今天我们的节目圆满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不要忘记每天中午11点30分到12点30分，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要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 哎，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Duša traži sve što misliš, kaži Ako moraš malo slaži I ti da te vide, baci sve pod štikle Jer život bolji nam ide Da li hoće i neće, ma samo nek se kreće Vade se te gazi, dobro mi je sasvim Gde mi nogi krenu, svi se okrenu To je sad, pitoma i besna Nisam spremna ja na promenu Dvade se te gazi Dobro mi je sasvim Gde mi nogi krenu Svi se okrenu Ja sam to što je sad Pitoma i besna Nisam spremna ja na promenu 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Materi mi bila nevina Vidoa sam u te kao dragog Boga Od uvijek si bila dar života moga Duši pisma srcu molitva Sto života ljubav jedina Očeveni ponos kad ništa ne vridi Kad se muška suza niz obraze sidi Dušu lomi srce doziva Sto života ljubav jedina Dušu lomi srce doziva Sto života ljubav jedina 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的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 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吹白我们